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哎，咱们现在见到的是咱们的影后啊，徐老师。哎，我觉得叫影后不太，你叫影 影后，马上给你影后。 你叫影姐得了，你这么年轻干嘛叫？ 影后马上人家想到皇帝是谁，对不对？马上要想这个影帝是谁。 哎，你那一届影帝是谁啊？ 刘烨。 哦，他们还是一个 同班同学。 哎呦，你们这个班出人才啊。 对，还可以吧。 哦，有什么出人头地的秘诀吗？你们这个班。 我们这个班也还好吧，就我觉得可能就是平时受教育的时间比较长，就不像大家想象中说四年只是学习了四年，没那么简单。你想刘烨他爸爸是朝阳厂的这个负责灯光的一个老师。 哦，我是刘烨的爸。 对，他也是他的上司。 这是背景啊。 这是背景。 灯光背景。 没错。 几十年的灯光背景。 他是在长影的那个院里长大的。 嗯。 等于他对这电影的熏陶其实从小就开始了。就跟我从小我爸爸是放电影的。 哦哦，有点联系。 是，我也是在电影院里长大的这种。 你知道这个王一写长恨歌就讲过一句话，电影棚啊，电影厂是什么东西啊，就在里边假的东西啊就变成真的了，真的东西呢就变成假的了。 嗯，所以这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很悲惨的。 其实未必是好。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事儿啊，我比较关心你怎么出人头地。 哦， 因为呢最近这个也有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比赛嘛。 嗯， 就是这个都在看，不看都不行，群歌赛是吧。徐老师说对这个比赛啊他想谈点看法，我觉得这也挺好。当然我事先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不要跟中央台结怨，除此之外什么都能说。 但还是我真不敢说话。我其实只看了很少，我只看了，我想我看的是通俗唱法的个人的比赛的那个几天。 嗯， 我以为是全军歌手比赛，因为送上去到最后上面 都是部队的。 对，就什么二炮的、海军的、空军的， 跟人一样，就他爸是放电影的，这都是有点关联才行。 就我这个不懂了，就为什么中国唱歌唱得好的都在军队呢？然后呢，我想可能我联想到，我瞎说哈， 嗯， 我想联想到可能为什么超女那么疯狂啊，跟这个有点关系。就是说，因为假如我非常喜欢唱歌哈，那你看这个东西以后，你虽然他们唱的挺不错的，很多专家评，可是你一家里的人，你说。哎，你爸爸，你是二炮的吗？你是海军？你觉得你很难进到这个层面上去？ 关联 那个超女呢？好像说可以大街上去报名就可以。 对对对， 可以上去。 就是好像那二炮的总政的，没有人参加超女啊。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是一炮而红嘛，肯定能涌现两个。 对呀，嗯，不，你讲正题。我比较感兴趣的， 对，你是要对于老师提意见。 不，没有说提意见。 你说的呀。 哦，好啊，我比较感兴趣的他们谈话部分。 嗯，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说他们能够把这个好话说的这么真，就是好像这么真，就是说这个。 徐老师，你都说假话。 我哪里假话嘛？ 之前他说的是，我想说说他们怎么能把假话说的这么真。你看到了电视上，他就你看， 不， 这说明谁都免不了。 我真的佩服，就是说一个不断，比方说你发言哈， 嗯， 我来评哈，好几个评委嘛，对， 嗯， 你的发言呢，你刚才这一分钟发言呢，是我今天听到的所有人里面啊最叫我感动的啊一位。 嗯， 好，那这个评价很高了，那这个选手就很高兴了，那我就替他担心了，因为你想，你已经给了他最叫人感动了吧？那以后怎么办的吧？再来一个好的吧？又来了，好了，又来了，你 这个 家伙是我听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一个。 这个海陆非常有经验，我跟你说，真是导演的手法，一般就是哎。这一遍非常好，咱们再来一遍更好的，是吧？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啊，你这个是我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你看，真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啊，这真是厉害。 我觉得他可能是属于就是你选手说完之后吧，然后他不能一上来就啪一个嘴巴给他打过去，可能还是要先给一个糖豆。但是他说完这说你这是最开心的一个故事之后，到后边基本上不是有但是呢，就是有可惜呢。 但我但是怎么就没？我以前佩服就郁达夫写那个新文学大戏散文二集啊， 嗯， 你去看他选的所有的这些作家哈，他前面鲁迅、周作人非常好， 可他后面还有矛盾啊，什么什么叶圣陶，他每个人都说好话，说的都不一样。我一直给学生推荐，我说你们要看看他这个怎么样用不同的称赞不同的人都很有分寸。可是你现在仔细想想，那都是笔写出来呀、啊，可以慢慢的琢磨出来的。 嗯， 而电视这个东西是实况嘛，那个是 live 的，他是直播的， 但是一下子就得说出这么有分寸的好话。真不容易，他那些这个给人家命题作文的那个题目哈，什么我难忘的一件事啊，什么我的什么掌声讲起来，你看看那些歌手都是事先做准备，一分钟讲出的故事那么深刻，个个都跟朱自清散文似的。 嗯， 就是正常老师辅导， 我估计他们事先就找人帮他们写稿啊，或怎么样准备的，一点都不漏的，一个个都是文学作品。这是高水平啊，个别有人很朴素的讲的，我其实我当时就非常同意，有一个歌手我还记得，我名字忘了，歌手名字忘，他就讲他认错一个字，他好几年都读错一个字，后来呢到了那个地方，人家他才发现他读错这个字，然后他就说这是他难忘的一件小事，后来评委就在那里说好像这个不算什么吧什么什么，我倒觉得这个人讲的真朴实真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字哈，就是说你知道中国文化这个博大精深啊，现在我们只注意博大，精深的地方很少考虑，结果我觉得他这件事情讲的很细小的事，他是很朴素的，可是你想比起那些另外那些发言啊，我觉得那些真是做了很深的准备，什么在海岛上为一个解放军唱歌啊，那个掌声超过万人体育馆啊，哇，那谁写得出这样的发言？ 而且我一看上面这些评委坐着的 大牌啊，很多是大牌， 大牌、太大牌了。 我是这样，我是歌觉得不好听，后来看看这些评委，我想那一定好听吧，一定是我不懂吧，因为这么多这么有分量的评委都说好，那一定好吧。 哎，我觉得你们俩呀、啊，反正是憋着有些话始终没有说出来。 反正我觉得就是 你不是一上来就说了，给我们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不要跟 你忘了。 当然了，中央台是我学习的榜样，对吗？我爸爸整天让我向那个中央台的这个学习。你看，这也是一个我也得苦处，就是没有办法。其实不是说中央台不好，中央台很好，但是呢，这个社会上啊，每一个人呢、啊，条件都很不一样。你知道，我对超女没意见哈，但是我的意见是什么呢？到第二届的时候报名，好几个人打扮的跟李宇春一模一样，戴李宇春的眼镜，李宇春的发型，这你何必呢？就像我爸爸说，就说我爸爸要看中央台，说你整天那样，你应该跟中央台学习。我说爸爸，不是我不想学习，我长得跟人家不一样，我这个条件跟人。 其实现在就整个社会吧，我觉得都是这样。你比如说说看好男，大家一致评论就是好男都是属于有点。就是偏女性化， 中性 、然后说超女基本上都是短发，也很中性，偏男性化。 对， 这两个我觉得是，就是社会现在好像变成说，我一定也要变成说，好男，就男的要帅来帅去，帅就帅成这样了。 哎，你说这个事儿正激起我的这个弹性，咱们先 学过经济的时候。 哎，对，再坐一下。 对，我觉得这大多数他们都是这样。 你算了算。 然后女人变成说，女人本来就是说，你比如说这届说那个一超女，说这个丽娜。就是最风口浪尖的这一个女儿，我在几年前就认识她，她完全不是说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她就是一个女孩，但是突然出现在超女面前的时候变成短发，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去走路，让我觉得说难道一定要去迎合这些东西说才能得到这个超女的这种认可吗？ 原来是这么上感觉的。 无数青年那个无数的青少年在电视机前就在想这个事情，我怎么才能到上面，所以他们都在想用一个什么方法，我学什么样才能到上面。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先。就刚才海璐说这个超女选出个男的，超男选出个女的哈，这种现象哈，就是我最近啊还知道一个咱们这儿有一个嘉宾叫扎建英，他有一次访问崔健，我觉得崔健说的这个事儿啊，到我觉得没这么想过。他就说现在亚洲的流行文化，亚洲的娱乐工业不是很鼓励年轻人吗？崔健那种愤青，他们是使用青年人的身体。就他的观点是，现在的这些娱乐工业，就是说他认为就是满足性遐想。亚洲啊非常厉害，就是你看这个亚洲推出来的偶像，好像是我们是在鼓励青年人，但是崔健就认为呢，他是使用年轻人的身体。现在在娱乐工业上讲，十八九岁那就算老太太了。还没那么劲 儿。绝对算老，因为我这个其实给你举个实例，我在外边拍戏啊，剧组里边来剧组拍戏的基本上都是十五六。 还甚至有更小的，就是90年出生的这波孩子已经在跟我同一个环境下工作。我当时觉得我是不是该退出了。 你已经是老艺术家了。 我真的是老艺术家了。 所以伟大作家张爱玲的所有的作品都没人读，他们就记住他一句话，出名要趁早。 要趁早。 所有人都记得他这句话， 是理 响彻90年代的中国上空。 但是不同啊，你好比说像欧美国家，你会感觉到娜姐、马当娜，或者他从小甜甜到迈克尔·杰克逊也得有四五十岁了。 对，就基本上他们的那种一线的明星什么基本上都是在30岁以后，而且就是成家了， 对， 然后他们才会有时间或去打拼自己的事业。就是演员他是一个成熟过程，一个期，你必须得读满了这个期之后你才会到达一定的高度，我觉得是一必然的。 在美国你很少看到什么每年的美国小姐就成了歌手就成了有名的演员的，这是日本开出来的先例， 是吧？ 电视啊，日本的影响了台湾、香港，他们日本的一个基本格调是男的丑聪明，女的是越年轻越好，被他开玩笑，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格式。但是后来男的出来了，男的也是要抱身体的，也是男的，你只要抱身体的，他也可以不动脑，也有这种小帅哥型，然后就影响到台湾，影响到香港，就对女的的要求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要每年要新啊。你新年选美出来，你这一年不好好利用，明年马上就有一批新的韭菜。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整天在电视上，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钱德威啊什么的，你就真觉得呀，都是一个个青春的身体，都是就说这个娱乐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卖点？为什么是大家特别爱看这个东西吗？ 在中国哈韩之前曾经哈过一段日，在哈日的时候就是最明显的中国效仿的就是青春美少女，就是一个青春系列的，那么有五个女孩子，然后这五个女孩子基本上都是16、17岁。当日本的这种哈日文化过去之后，哈韩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韩国明星还是台湾的明星还是或者是香港的明星，凡是男明星基本上都是长头发。你比如说 F 没一个是短头发，为什么男孩子一定要梳长头发、中长发？我觉得这是很让人就是捉摸不透的。后来我看电视，我看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这些人在拍 MV 的时候，就他会增多了很多男人的柔情 啊， 就比如说海峰拍 MV 的时候，然后海峰一吹，他也会有头发扇起来，然后你会觉得他也是柔弱的，就觉得大家可以对他有一种呵护感，就完全是走了另外一种女人的那种需要被关怀的路线。 哎，这个唱歌的呀，或者是演戏的哈，反正这个头发长，我觉得有一种飘逸感 啊， 有一种浪漫感，你觉不觉得？ 日本的那个青少年女的走前年轻路线还有一个原因是跟她的社会，她非常，其实她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她对女的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说，一般的女的哈，就是青春期你玩男朋友什么都可以，她一旦结婚了就收回家里，就是要做贤妻良母。山口百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日本的整个这个文化就影响到，就是只有年轻的小女孩才在电视上出现，以后你就嫁人了，就跟美国是不一样。 就我在日本的时候，最多的女孩子干的事儿就是拿着自己的裸体照片在分发，然后就你在问她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很简单，她说我喜欢名牌包，我需要去买名牌。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援救交际。 对， 现在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就是像十几岁的这个女孩子啊，跟这个就对性行为的态度，我觉得最近香港出了一件事儿，你知道吗？香港的这个警察呀，大举查抄夜店，因为一个13岁的女孩子，你看这个照片，这个13岁的女孩子在离开夜店之后死了，猝死，因为她在这个夜店里服用氯胺酮，就俗称的这个黑粉。 黑粉， 你知道吗？这氯胺酮是什么？就你给大象用了，大象就倒了。就给大象用的麻醉药，现在在那里边用， 就是那 King Kong 里边把那个大猩猩打倒的那个， 没错没错。然后你知道吗？说现在这个香港啊，我觉得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3、14岁到15、16岁之间的这么一批孩子，流连夜店，滥用药品，香港政府很担心，而且现在担心到什么程度？出来一种新的东西叫六角，你知道吗？六角这种药，新的药。这个能够让人长达效力时间呢30多个小时，随时有机会爆血管。就在年轻人，而且我就说这些女中学生女孩子进夜店 不用票的，他们是免费进去，进去之后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他们药吃，他们也可以不用去买，你明白吗？然后这个男孩子诱惑他发生性关系，我觉得这个女孩啊特别有意思，我看报纸上登的，男孩说吃了药之后这人就嗨了嘛，说哎咱们玩玩，这女孩子说不要了，我爸爸妈妈不让，你妈没事，你爸妈不知道啊，他说老师不让啊，没事，老师怎么你不说老师怎么能知道呢，行，这就攻破心理难关了，就发生性行为了。你知道暑假是女孩子打胎最多的季节，这是为什么呢？你现在感觉到他这个 这些女生其实她对这些事情本身我就是抱有一种好奇感，她还是想去，但是碍于说家长或者是学校老师不让的话，他会拿这些当做一个搪塞的一个借口，然后呢其实他对自己对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并没有认知的态度，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好是坏。 他用这种药在内地比较少是吧？ 啊， 在内地比较 少，都上了广州了，现在的好多你这些香港的这个 那很快就北上了。 对，我跟你说，我对这个年龄层的这个青年人确实比较担心。 有研究， 当然他们也用不着我担心。但是呢，我是觉得他呀、啊，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比方说啊，在罗湖那边，我经常碰见那些贩毒集团，到深圳就带这个摇头丸，就找这个13、14岁的中学生，啊，给你50块钱，给你点钱，他就带。他不知道是非，而且你看动不动他就跳楼，你觉得吗？香港每个星期就这种14、15岁的烧炭自杀，一言不合父母骂了我了，或者失恋了咣叽跳楼了。 我听你讲讲这些女孩子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还是去学李宇春参加超女是比较好的了， 还是健康、 哎、或者假如能进二炮这个讲一个金哥赛那正好了。那我不批评了，我不挑剔了，你要不然你对这 儿子对二炮那么有感觉，是不是二炮容易一炮而红，炮打双灯。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变成很多这些孩子吧，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一种说快乐式教育，就是什么叫快乐式教育，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最不爱写作业，最讨厌的就是爸妈让你去做什么事儿， 对， 然后就强制性的说让你学这个让你学那个，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家长也让孩子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更多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寓教于乐的一种形式。那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学英文我送你去英文班，你喜欢弹钢琴我送你去弹钢琴，也不像以前说强制性的，但是有快乐 是跑吧我就送你去跑吧，你喜欢 对，但这种强制性这种快乐式教育我觉得是需要有分寸感的。 我平常经常在那个尖沙咀那边遛弯啊，你知道那个文化中心它那有个一级一级的台阶嘛，我每天晚上我当然我没每天晚上都去啊，我经常见到 盲命野鸳鸯是 不是半夜2、3点警察就到那儿赶人，赶的都是那个背着书包的坐的密密麻麻的，你说这些孩子他怎么不回家呢，就在那儿泡着，然后警察哗哗就赶人， 很矛盾的。你站在社会教育的层面你觉得他们很无聊很可怜，如果你站在家长的角度你会觉得很可怕，你假如想想自己的妹妹或者小孩这样很可怕，但是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想人生多美好啊，15、16岁啊，跟林黛玉贾宝玉似的。 刘老师有这个心情， 谢谢刚才说了。 香香记下广告，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说到这儿，正是海璐啊，最近写博客写一件事儿。 我是在前两天吧，就是网上看到一个说那个一对父母建了一个博客，这博客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寻找他们离家出走的孩子。对，刚才他也说到说这些孩子没地方去，或者晚上在外边待很长时间，然后徐老师又说这个他们是很幸福的时候，我就想就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他现在在外边是不是就很幸福， 他怎么就出走了呢？ 出走的原因就是说他的爸爸经常使用家庭暴力对他，就是经常打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才18岁，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就选择说可我觉得这种东西绝非一朝一夕， 是 他肯定是很长时间，比如可能是从中学开始到高中，我觉得可能有个3、5年的历史甚至更长的时间，让孩子这个心里有一种压抑的感觉，最后无奈逃出父母的这种监控下。 可他父母现在就开博客来找他们。 对，这个孩子已经离家 忏悔吧， 已经离家出走了600多天，然后他妈妈在博客上写说妈妈每天都以泪洗面希望你能回来，然后爸爸在博客上写呢说我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的忏悔，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博客，我就说那你现在如果是现在去流泪现在去忏悔的话，如果那当时在想什么呢， 我们原来中国文化有一个说棍棒底下出孝子， 对， 那个是那个年代，就好像你，就好像说文涛说到一个说年轻人有一种冲动，不知道往哪去发泄， 对， 那那个时候去压抑这种发泄的就是棍棒，父亲母亲会去打，会去叫，但是你想，现在这些孩子是看韩剧、看日剧长大的。他们这些孩子，你真的是用棍棒去教的吗？ 现在不能用棍棒，现在要用操女的，用心。 我跟你说，这人呐、啊、就管不住自己。你说孩子管不住自己，父亲也管不住自己，他也有缺陷，有性格上的缺陷。失败的父母自己就控制不住自己。你说我不打，我说我不打，他的行为其实也没有打。